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丽君。 关键时期去访问，会讲故事说服人，开放的信息表达的准，叫声芝麻你别关门。嗯，这怎么还有故事啊？你看看，太有故事了。这城的这几天集纳了一下，说是习近平主席访美发表的言论，还有媒体的一些评论，其中传递出的各种信息跟各位分享一番。这是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说习主席此访关键时期的关键访问，政治上有助于管控中美之间的分歧，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，那么经济上有助于中美互利共赢，为中美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。那同时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，中美关系它的稳定不是小事儿，对提振世界发展的信心具有重要的意义。那么这么一说呢，就更得关注啊，说一说习主席访美期间的各种动态。这是新华网言道，说习近平在美国这个很多当地的什么政府啊、友好团体啊举行欢迎宴会的时候，习近平发表演讲是引经据典讲述故事，用这个美国民众易于接受的方式阐述中国的发展走向，大道理用小故事来表述来形容，是吗？你看看，比如说啊，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就说习近平接受美国媒体采访，不是吗，回应了国防、南海、反腐等热点问题。说到这个中国的发展，他言道中国早就承诺永远不扩张，永远不称霸，改革要扎扎实实的干，哗众取宠那个不行，蜻蜓点水也不中。中国共产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啊，等等啊。那么新华网呢也一样，说这个人家就说不是在上海要建一迪斯尼吗，啊，习主席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说当初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就有一种争论，到底是发展美国的迪斯尼呢，还是发展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中国式的娱乐产业呢。习近平说了，他毫不犹豫地说应该在中国发展迪斯尼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需要一个多元文化的娱乐市场，是吧，有了这个咱们自个儿的娱乐文化才能够乘势而上，不是吗？不就这么个简单的道理吗？说到中国的改革开放，新华网言道，说习主席打了个比方，开座谈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的，对在座的这个中外企业家表示，说中国的开放大门就像阿里巴巴芝麻开门一样，打开了它就关不上了。种种的这些个言论，打着个比方，讲着个故事，个人的感受是什么呢？习近平主席的语言风格是我们主持人学习的榜样，是吧？通俗易懂，是明白小张，使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达，易于接受，是吗？你看了没有？这就让我咱们顺便啊多说一句，主持节目的语言这方面也需要反四风啊。你看，照本宣科风，